的世界。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9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日剧和动漫看多了，慢慢的开始把英语单词和日语混在了一起。前两天就有个朋友故意整我，问我英语等一下怎么说，我张口就说就的妈的，而且说完过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原来不是英文啊，然后就看见朋友在那捂着肚子笑，事后我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希望下次我6级考试的时候不要真的把英语写成日语了。 最后一天的风金色落天空，渐渐褪色的彩虹好像一个梦，最后遥远星空悄悄耳语的痛，记忆的精神唱消失空气中，你伴着我走梦音符让它成风，你微笑着眼里的光芒有动汹涌，点亮了那一缕的方长，只给一点长浪，那些和你唱的故事和你是不是相同，我忘了最初的寒冬，最后一刻的心动，就这样记得吧，真实的你也唱歌星空。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3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感觉这样的音乐会不会让你有什么样的画面感呢？就是像八音盒叮叮咚咚的声音，可能会想起来以前啊橱窗里面的某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接吻的小女孩的那个造型的八音盒。这样的音乐总是可以让人会浮想联翩，会有很多的画面。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在什么样的姿势和我一起来收听收看10点答录机的呢？不管今天一天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种种，我们见了什么样的人啊，周六嘛，大家肯定都会有自己的安排，但是在这一刻此时此刻我们同步了。所以先来听首歌，就是来自范晓萱的同步。 上个两地的时空， 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因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家。 CD 的按钮离得有点远，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收看视频的话呢，可以看到我这个转来转去的样子。所以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找到十点答录机，找到杰克堂的几种方式。首先当然是广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收听了。比如说你在敷面膜然后需要解放双眼的时候，或者是只是想单纯的去用一种声音的交流的方式，选择一种陪伴感都是可以的。或者如果你很好奇我们的直播间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想说一直以来电台的主播都是一个很神秘的感觉，想看看今天杰克堂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其实我今天的造型就是叫应该按照王力宏的那首歌，就是发型有点枯瘦，就是乱糟糟的，有凌乱的感觉。好，所以呢今天就搭配了睡衣啊，对，所以今天是虽然这个睡衣看上去有点像一个正常的衬衣，但是本来呢我基本上被大家的评判的穿衣风格也是属于那种就算穿正常的衣服也很像是穿了睡衣来，或者什么床单啊被罩什么的，总之就是宽松就对了。所以我选了一个舒服的状态，选择了一个舒服的造型，选择了一个不需要太多的修饰，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最舒服的状态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呢，想看看杰克堂的睡衣长什么样的呢，那还有看到的方式就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在这里要切到近的近景，可以看清吗？ 我看一下这个光有一点哦，好了，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花椒上来搜索982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现在在花椒上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场了，比如说像猫粉、无限遐想、阿兰81119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卤机。那接下来到了嘿，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到了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今天我们来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的文字不是我写的，对，不能算是偷懒哦，因为其实故事盒里面的故事应该更丰富多彩才对啊，因为故事盒里的故事是可以充满各种各样的手法，哪怕是一封信。所以今天的文字来自苏更生，他就是给他一位叫做诺顿的朋友写的信。至于诺顿是谁，有没有可能是爱德华诺顿呢？那应该就不应该用中文写了。其实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可以在他的信当中找到共鸣呢？诺顿，你好啊。你知道吗，人每天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很多话，加起来大概正好3000多句。即便最沉默的人也会对自己说上几句悄悄话。在每副平静的皮囊下，灵魂无时不刻不在窃窃私语，偶尔灵魂走神会把这些话说出口，我们管这个叫自言自语，任凭心事被吐出，消散在低沉的声音里。有时候我想，这世界的事大多是如此，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就大声说出来。可是诺顿先生，每当几股声音冲撞在口中，我还是犹豫，又咽了回去。我一直在怀疑，交流毫无必要，人们在交流当中浪费了太多时间，最终不能去触碰任何心意，在误会中错失了无数机会。我并不是没有尝试，但是结果仍然是徒劳。不管对面坐着谁，这个人爱不爱你，最终人会发现语言过于狭窄，不能表达情意的万分之一。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沮丧过很久，又在心里筑起了几道高墙，把自己置身于最安全的环境之内。可是这样是不对的，最近的天气很冷酷，冻得人不敢直起腰背。在这世界的很多地方，雪落了一层又一层，似乎将满腹心事都掩盖在洁白之下，等待春天再将它化开，不留一丝痕迹。诺顿先生，你有秘密吗？每个人都有秘密的吧，但是每个人怎么处理这些秘密呢？ 谁走去？ 是默契，相思之际，我有谁在牵引？问你一光剑戟，却非不可。 我见过狡辩，也见过诚实，更见过欺骗和善良。他们被语言包装起来，被轻易的使用。轻信的人容易上当，等到发现真相，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还记得我问过你的那个问题吗？短暂的圣洁是不是比长久的圣洁更可贵？我最近得知了一些答案，诺顿先生。圣洁本身如此稀罕，他们同样珍贵，可是人们实在太懒惰。挖掘掩埋在污秽当中的圣洁太过费力，而转头去相信了谎言。我问过世界上最奇怪的心理医生，就是小时候看电影我们都会问大人的那个问题，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心理医生说，我们并不能凭借几句话或几件事断定某个人是好是坏，得到结论前要经历很久的考察。你看，诺顿先生，我还是得到了答案，这个世界上真的坏人只是我们费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这个答案让我开心，因为有恶才会有善，那些值得我们追求的美好是真正存在的。人生的深度、广度和智慧并不是名词，而是动词，艰苦卓绝的动词。我喜欢动词超过名词， 有一点偏爱形容词。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花里胡哨的形容词，认为他们过于轻浮，可是我觉得因为形容词我们才变得与众不同。有人喜欢华丽，也有人喜欢朴素，在每个形容词里确认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这样一来，诺顿先生，我们必须靠自己去认识世界，认识人，认识自己。如果试图得到，那就必须仰起头，睁开眼。 江浦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尊贵的客人却没来到，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颜，这一切没又想象的那么早，想捕捉一只美丽蜻蜓，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想的那么早，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可走到山腰脚一起跑，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我还能留恋最后九秒，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 我从来就是一个喜欢躲起来的人，躲在人群中，躲在角落里，躲在不被人看到的地方。可是这样是不对的，人是社会动物，必须勇敢地迈入真切的生活，即便只是去唱歌去跳舞，也可以把自己放在日光之下。诺顿先生，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世界，可是我也不讨厌它。人间到底值不值得，我想没有那么聪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人生在世，并不因为恐惧而拒绝了所有。我想，我又变得聪明了一点点。诺顿先生，聪明人总是无畏的，因为真正的聪慧经得起考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经历更多，更复杂，更险恶，更可怕，直到最终得到了答案。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人们总是赞许天真，我也傻乎乎地觉得天真是好的。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知道未经世事的天真也许并不值得赞许。人生的价值不在这儿，不，没有这么简单的。人们不能妄想试图用天真来交换一生的平安。我不想要这样的人生，于是拒绝了一切天真的形容词。我还在挑挑拣拣，在语言里寻找合适的答案。或许我将花掉一生来搞定它。但是诺顿先生，这很重要。最终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描述一生，就是我们得到的答案。 My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Why am I doing this to myself? Losing my mind on a tiny error. I nearly left the real me on the shelf. 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包括活力982的花椒直播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问问题。虽然我在想，哎呀，这个问题回答了可能也没头没脑，但是我觉得不能无视你们了，对吧？首先刚才有人说歌单怎么可以找得到，那这个我要答应你，在直播之后我会把歌单抛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在微博里面来查看，微博是这个名字，一块儿杰克堂，块儿化音随机的是六个字。还有关于问主播什么跳舞啊读书的这些，好，读书的话我可以先告诉你，最近在读艺术治疗，因为这个是跟现在上的课程有关系， 所以呢，我非常要如实的来禀报，而且读完了之后还得写论文。好，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十点大陆机。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是北京时间22:31了。刚才杰克唐的故事和音乐和故事的搭配，你们还满意吗？如果你是现在才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刚进到直播间来的话呢，那要先跟大家问个好。在花椒里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打招呼了，有人要去吃饭啊，这个算是夜宵了吧，要小心哦，小心多余的热量哦。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上面留言问好，谢谢你们。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那如果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话呢，就可以在里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或者你可以在FM982 锁定收音机也是可以听到的，或者如果你想到找到我跟我留言的话呢，也可以在一块杰克堂搜索微博一块杰克堂给我留言就好了。今天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话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这么的随性。就像今天我其实是特意穿了一件睡衣来的，而且我本来准备了两个小伙伴陪我一起来进到直播间，结果临出发的时候把他们落在家里了，所以大家就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完整阵容。没关系，也许明天，也许下周他们就会出现了。如果硬要给今天找一个话题的话，我想因为今天下午刚好跟一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然后最近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是找自己突然间想起来陶喆那首歌。其实如果可以活得越来越像自己，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最近好像真的开始有这样的感触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去看到某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像我的话，我比较容易欣赏到某些人的身上的闪光点，就会想如果要是成为他那样的人就好了，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人会觉得这点也不错。所以我们总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吸取教训，或者是吸取那些闪光处，可是却忘了关照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拥有什么。先来听歌吧。这首歌可能很多人 最近都听了好多遍了，但是在十点答录机，至少在杰克堂的十点答录机还是第一次播放，我和大家一起来听。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找了各种各样舒服的姿势，然后还在镜头里面照了半天的镜子，因为刚刚剪了刘海，然后就是特别不习惯看着自己。对，如果你想看到我，当然你可能对这个并不感兴趣。我想说的是， 因为有了视频，所以呢跟以前的那种状态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不用去想镜头里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我打哈欠啊，刚才其实我不小心打了一个哈欠，而且因为很热，所以就好吧，就不说这些，好吧，告诉你们好了，因为很热，所以就把鞋脱掉了，然后刚才差点仰过去，所有的这些都是发生在直播间的种种。我记得以前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看一个电影，周星驰的，叫什么来着？谁可以提醒我一下吗？就是他在那里面扮演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然后呢，就是一边上节目，一边吃泡面，然后当然这是不允许的，首先我要先澄清这一点，其实在广播当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连水都带不进来直播间，怎么可能吃泡面呢？太不入正业了。但是当时我以为广播就是那个样子的，会觉得一盏小橘灯，然后呢在里面不管做什么，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动作都不会有人看得到，所以就是一种非常自在的状态。然后现在有了镜头之后就仿佛被监视，但是后来刚才突然想想看，也许你们想要的想看的就是在直播间里边那个最最自然的状态，那个可以不用保持微笑，可以不用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职业的笑容，不用，而是舒服的惬意的状态。因为广播就是这样，哪怕只有声音相伴，你可以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无限的内容。哪怕我现在把眼睛闭上，不再盯着屏幕，而是闭着眼睛去感受这一刻，感受音乐带给我的启发。如果你愿意，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在开车或者做需要用眼睛的事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眼睛闭起来。当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会是什么呢？让我先想想看。因为刚才有所铺垫，我说到了在上周末回了一趟自己的家，就是原生家庭，有爸爸妈妈在的那个家，然后就无意当中翻出来了以前的很多的笔记呀、同学录啊，然后还有一沓厚厚的信件。当然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几零后啊，可能听到信件这个词就会觉得推算了一下年龄。其实说是信件也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信了，更多的是那种小纸条。在上课的时候不可以传小纸条，我要先澄清。在晚自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哪怕你和你的好朋友就坐在前后桌相隔不远，但是你会有些话想对他说，你不会拍拍他的肩或者等你下课，等到下课的时候再跟他讲，而是就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写下来，写在小纸条上传递给对方。那个时候看着上高中的时候跟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闺蜜们传的小纸条，然后一幕幕的往事又浮上心头。其实回忆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可以在那些信件当中看到曾经的自己，看到曾经的他们，然后你会想原来我就是从他慢慢的变成我的，而那无数个一个一个的他，那个曾经17岁、18岁的小女孩，她是一种连续，无数个昨天才有了今天。好了，我这边抒发的差不多了，我们用音乐来打个隔断吧。 手，不知不觉你不再找借口，无声无息我厌倦了等候，时间让一切变得通透，我们原来很久没牵手，说分手。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很多的朋友突然间我就变成了那个叫什么知心小姐姐的角色，然后很多人在纠结一些情感的问题，然后会来所谓的咨询，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聊天谈心吧。好像话说起来，高中时候刚才说传的一些小纸条，很多时候也是情感问题，对，不要想歪，可能是友情哦。很多人都想为什么会纠结会难受，无非是希望未来里面有他，未来里面有那个他，因为那个他很重要，所以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规划里面都会有他的存在。于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人们就会开始患得患失，开始筹划，开始计划，开始去纠错，开始一切通路都打开了，去看着那些有可能阻碍这些计划的事情，阻碍这些未来的事情，然后就会开始患得患失，纠结其中不能自拔。其实仔细看，所有的纠结 所有的难过都是在一个圈圈里面绕。你有一个信念，你觉得事情是这样的，但我不希望事情是这样的，但是事情是这样的啊，于是你就会在这样的圈圈里面绕来绕去，没有办法走出来，这就是纠结的原因。其实所有的纠结好像想想看都可以从这样的闭环当中找到一个闭环。问题是怎么才可以找到突破口呢？怎么才可以在看上去这个牢不可破的这个圈里边找到一个薄弱的地方，然后冲出来，你才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你才可以看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总会说啊，在生命长河当中，如果放到整个宇宙，其实你的那点痛苦小纠结不算什么吗？不啊，其实对于每一个故事的亲历者，对每一个正在感受着那种纠结难过的人来说，那种难受是实实在在的，那种纠结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不一定要去抗拒它，有的时候跟它待在一起也挺好的。 Better be concerned. We're where the subway turns. Also, Little Hands of Elephant、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一边播歌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想，最后应该用哪首歌来作为结尾呢？因为这两首歌名字的寓意我都很喜欢啊，让我想一想，这样好了，让我想一想最后应该说一段什么样的话，情绪到哪我们就放哪首歌好不好？所以现在一切都是未知的，然后再让我们闭上眼睛想，此刻你感受到什么了呢？评判，评判这个词首先跳到脑海当中。最近我跟朋友在分享，就是自信。自信是什么？因为这是很多人都在找的一样东西。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足够强大了，我变得越来越厉害了，于是就足够自信了。但实际上自信并不是觉得自己足够好，而是不评判，不会因为我有了这样东西我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是我没有这样东西所以我就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为了这份独一无二，就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在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但其实我们毕竟是独自旅行的呀。听上去孤独吗？并不。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劲松的《独自旅行》。哪怕是这副皮囊，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当飞机飞过雪山的时候，俯瞰着雪山脚下的村庄，离开了昨天的自己，找回真正的我，沿着小路骑车去白沙，经过那海一样的